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齐秦的一首《北方的狼》，也可以说是齐秦的一首代表作之一。我们在歌当中听出了狼这个物种它向往自由的天性和坚毅的那种品质。而近期呢，在各大影院也上映了一部和狼有关的纪录电影，叫做《重返狼群》。它的画面非常的质朴，感情真挚，引发了我们对于草原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些思考。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滞后于同名的纪实文学作品《重返狼群》的。而熟悉我们986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早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台的主持人就将这部文学作品呢进行了录制并播出。我非常有幸参与到了其中，参与了一部分的录制。因此呢，当我再去看起这部电影来的时候呢，感觉会更加的亲切。在影院里面，我更加真切地感觉到好像又跟着主人公经历了一遍从收养到放归格林的一个过程，其中有感动，有开心，有惊喜，也有愤怒和担忧，这些情绪交织在了一起。狼这种物种是一定要回归狼群的，因为它是一种群居的动物，而重返狼群也是格林最好的归宿。所以呢，主人公李威一忍住了类似于母子分离的那种不舍，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对格林他深爱的小狼的最真最深的爱。 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1997年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朋友》，而这首歌呢，非常适合朋友们一起来唱。比如说在聚会上共同来齐声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饱含着深情，充满了气势。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周华健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比刚才那首《朋友》要早两年，是1995年他推出的《爱相随》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若不是因为你》，是一首和爱情有关的歌。 忘了许久的欢喜，在你真情的眼中里，慢慢想起那是怎么样的感情，开始离不开你，有一点想见到你，想见到你。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通过伤过的心情，随你的轻声细语，渐渐忘记那浮浮沉沉的曾经，在你温柔眼底，第一次找到安定，找到安定。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上半时段节目最后，我们会听到柯以敏的一首《河流》。其实这首歌呢，表面上是在唱河流，

听众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淑桦演唱的一首《笑红尘》，是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武侠歌曲。而在这类的歌曲当中呢，我们也能够大多听出来一种洒脱逍遥的这种人生观。而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几首歌呢，大多都有这样的特质。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它是96版《香帅传奇》的片尾曲，是由叶凡来演唱的一首《新水调歌头》。 泪洒苍天，不问月是圆缺，梦里婵娟，心有难全，人已无眠。不负高处寒烟，今宵惜别，怎奈他日相见，爱也眷恋，恨又缠绵，人已疲倦。离离痴情尘缘，可是天，可是夜，相逢不改变，可是梦，可是路，都还没有变，歌舞升平灿烂中，是否有我的明天。几时天，几时夜，相逢又改变，几时梦，几时路，都已走到边，晓风残月依稀中，是否有你的从前。可是梦，可是路，都还没有变，歌舞升平灿烂中，是否有我的明天。几时天，几时夜，相逢又改变，几时梦，几时路，都已走到边，晓风残月戏中，是否有你的从前。几时天，几时夜，相逢又改变，几时梦，几时路，都已走到边，晓风残月依稀中，是否有你的从前。 耳边现在听到的这首《得意的笑》是1993年台湾电视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曲，由小虫作词，女歌手李丽芬来演唱的。而在1993年呢，李丽芬是签约了滚石唱片，由小虫来担任制作人。小虫呢别出心裁地为她打造了这样的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不但发挥了李丽芬的声线，而且也奠定了她豪迈而不失柔情的风格。所以呢，这首歌曲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 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 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 听到的是周华健的一首非常具有侠骨柔情的《刀剑如梦》，而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也仿佛看到了古装剧当中的那些刀光剑影。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一部古装电视剧的片尾曲，它呢是2006年《神雕侠侣》这一版当中的一首片尾曲，叫做《江湖笑》，而演唱者呢依然是周华健。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已经为大家送上了两首周华健的歌曲了，所以说在今天整个的节目当中呢，喜欢周华健的朋友们

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真心真意过一生》，也是一首歌词值得去细细品味的歌。在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张三的歌，而这首歌呢，它非常的平实，给我们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也希望用这样风格的一首歌曲呢，为您带来轻松愉悦的心情，希望您能够在阅听经典之后继续关注 FM986 的更多精彩内容。